第93章，刻骨。秦秋叼着烟微微让开，目光从眼眸里投下来，落在油货脸上。都说浅色的眼珠天生透着薄情感，但当这双漂亮的眼睛映着缭绕的烟雾，在烟雾中半睁半闭，又比雾气还要潮湿迷茫。警告声从没响过这么久，像坏了一样，但谁都没去管他。大考官，你呼吸有点急。秦鸠说，油货的眸光落在手指间的烟上。 抽不习惯，正常反应。 正常反应。秦鸠重复了这个词，笑了一下。油货嘴唇动了动，片刻后说， 之前古堡里的事儿就算接过了。 古堡里的事？古堡里发生的事很多。你是指你前脚答应不冒险，后脚就趁我被围攻偷偷跟巫医做交换这件事，还是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强行抓着我的手捅你自己一刀的事？又或者捅刀的同时用拥抱骗人，在我怀里一动不动，呼吸停止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才重新睁眼这件事？三件，你挑一个结果。 你呢？你想一晃二自己捅自己，以为我猜不到？ 秦鸠垂眼看着他，突然说，我现在心跳创了新高，有点分不清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。他的食指关节抵着油货的下颌骨，拇指抹掉他的下唇沾染的血迹。 油货心跳的同样很快，他瞥了一眼秦秋的手指，声音沙哑， 有种心理叫吊桥效应。 吊桥效应？秦秋重复了一遍，哼笑着收回手指，没再说话。但秦鸠即便不说话，也在彰显着不可忽视的存在感。也许是气息太过强烈的缘故，某个久远之前的场景涌进油货脑海，模糊又熟悉，似乎是某个梦境的翻版。那天和这场考试一样在仲夏，也许这个季节炽烈潮热，很容易迸溅出冲动和情感。那时候的油货依然是考官 A， 秦鸠到了考生期的末端，那是他的第11次违规，花了一整天清理考场，又在考官 A 的禁闭室里关了2天。这是第二天的黄昏，秦鸠端着一杯水撑坐在桌沿，短发湿漉漉的，干净的衬衫敞着领口的纽扣，肩背胸口的肌肉线条精悍有力。他喝了一口水，偏头对油货说， 感谢亲爱的大考官据理力争，在禁闭室的卫生间加了浴室，不然这几场禁闭下来，你恐怕要跟我断绝往来了。 油货站在一旁，等他喝完水把杯子拿走。 系统就没怀疑点什么？ 这些设施很早以前禁闭室里面都有，后来才省掉，现在只是改回去。他能保证以后不会有跟你情况相似的考生吗？那些考生一样要用到这里。 他说话的模样冷静的一如平常。秦秋欣赏了一会儿说， 他一定是被你这种表情给骗了。 你究竟渴不渴？5分钟喝2口。 又岔开话题。秦鸠老老实实喝了第3口说， 每到不那么正经的事上你就岔话题，急着走吗？ 热。 禁闭室里其实不闷，通风装置还不错，洗澡的潮气很快就散掉了，但是依然有热意残留。 20分钟前这里明明更热，你也没着急走啊。 油货绷着一张天生冷感的俊脸，从秦鸠手里拿过杯子说， 之前说的事儿你记住就行了。我走了。 什么事？刚说完就忘，考官 A 想打人。秦鸠从桌上跳下来，这才道：你是说让我考完赶紧滚，离得越远越好，千万不要当监考官这件事？刘霍明明是希望秦鸠顺利通过考试，离开系统，别再往这片火坑里跳，但非要这么解释也没错。我带着目的来的，你忘了？就算系统让我滚，我也得想尽办法回来。秦鸠说： 你的目的跟我的一样，我比你了解这里，比你更熟悉系统，更容易让系统放松警惕，也更容易达到那个目的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理由非要被绑在这里。 担心作祟，尤霍罕见地感到急躁。理由？秦鸠说：我面前就有一个，正头也不回地跟我放狠话。尤霍在门前停住脚步。我突然有点好奇，在你眼里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？尤霍站了一会儿，片刻后说： 监考官和考生的关系。 他说完，屋里沉默持续了很久，身后那个一贯嚣张肆意的人突然安静下来。尤霍神情冷静，抓着杯子的手指关节却泛白。又过了很久，在尤霍打算去开门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响起了很轻的脚步声，接着秦鸠的气息落下来。他低下头在尤霍耳边说：其他监考官和考生之间不会说我们说过的话，也不会做我们做过的事。大考官。尤霍眼睫颤了一下，秦鸠的话直白坦诚，但又带着他们之间特有的对峙意味。你的嘴硬我早就习惯了，越担心谁就越要刺谁，我没见过你这么刺过别人，冲着这点我说什么也会回来的。秦鸠说：就算系统把我扔出去，清掉记忆，什么也没留，我也会回来的。 古堡的大火烧了很久，丝毫没有要熄的架势，似乎有太多东西该被灼烧干净。公爵和巫医的灵魂早已消散，留下的残肢尸骸因为巫术回溯的缘故纷纷复归为人。他们经历了一回涅槃重生，大叫着从火中逃窜出去，重见天日，一切生死在大火中回到起点。城堡某个角落，一个红木箱子突然震动几下，有什么人在里面惊慌尖叫，想要离开。自从公爵复生后，红木箱子就一直放在他床底，他每隔几天就会呼唤着我的艾丽莎，会寻找和他相似的姑娘，砍掉他们的头颅四肢，为了让艾丽莎回来。可长久以来，公爵从没有打开过那个木箱子，公爵把它藏在床下，从放进去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打开过它。那个巫术要求被复活的人和牺牲品一起被蜡烛包围，公爵给自己做过无数次，细节再清楚不过，但他每一次去找那些年轻姑娘都没有带上艾丽莎。不是因为害怕残肢他见得多了，亲手砍的数也数不清，他只是不想看到箱子里那张脸，不想看到箱子里的那个女人，因为那个女人根本不是艾丽莎。真正的艾丽莎在公爵复活当天就被巫医借走了。巫医说她上一具身体太老了，老得撑不了多久了。巫医和公爵是相牵连的，她虚弱，公爵也会虚弱，巫医死，公爵也会死。巫医需要一具适合寄居的身体来保证公爵长久健康的活着。 其实可供选择的躯壳很多，但管家选择了和公爵最亲密的那个。 巫医知道公爵夫人爱惨了自己的丈夫，如果巫医寄居在夫人的身体里，也许会受原主影响，永远忠于公爵。所以那天夜里，管家只复活了公爵一个，巫医占据了夫人的身体。作为回报，巫医召回了仆人们的亡灵。但巫医并没有留在古堡，而是去了镇上的教堂，伪装成一名修女，因为镇子上的活人更多，足够他使用。管家怕公爵醒来后伤心，把骗来的那对夫妻中的女人剁了，弄出一片狼藉的惨象，又给被占据了身体的艾丽莎戴上了面具。他对公爵说， 复活失败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 公爵在血泊旁站着，目光一转不转地盯着面具下的半张脸，许久之后对管家说， 装进箱子吧。 从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公爵可以请求巫医换一具身体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默许他把艾丽莎藏进了床下，让全古堡的人陪艾丽莎一起戴上面具，向所有人展示他有多怀念对方，只是永远也不可能复活他。红木箱终于被撞开，一个头发散乱的年轻女人跳出来，在某个拐角处碰到了自己同样悲惨的丈夫，相携着离开这里。猩红的火舌包裹的走廊上，油画散落一地，颜料被烤得干薄皲裂，转为焦黑，画框烧得像炭。公爵夫人的嘴角在炙烤中紧缩，从微笑着上翘变成平直，又微微下拉，像咽气也像悲伤。公爵夫人的身体躺倒在曾经富丽堂皇的卧室里，而公爵原本的身体埋在某片焦土之下，他们相隔千百米，一个化为焦炭，一个腐烂成泥，永不会再有交集。古堡之外，江源连滚带爬地跑进人群，周琦抱着他又笑又跳，最后嚎啕大哭。更远处的地方，监考处接到通知，系统拉响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通警报，却只给了三位监考官一张白条，因为他找不到任何惩罚依据，也找不到任何规则来解释为什么两个没有记忆的人相隔几年，身份对立，却依然能并肩站到一起。所以说爱恨真是奇怪的东西，有的早早腐烂入土，有的则刻骨。